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丽玉性格刁钻古怪，从小在戏班子里长大，见惯了以色示人的把戏，也会利用自己的漂亮把人玩弄在手心。他这话其实是在诱惑严君玉，偏偏严君玉根本听不懂他言外之意，一双眼睛乌溜溜地转了转，仍然一派天真地看着他。 嗯，那你说吧。 你可真是个傻子，这哪是说得清呢？ 丽玉伸手给他，一张脸坠在枝叶间，皎洁如梨花。 你翻墙进来，我带你去看。 严君玉别的不懂，翻墙是最厉害的，三两下爬了上去，丽玉也很灵活，从树上滑下去。严君玉跟在他后面，不由得疑惑起来。 你这么灵活，上次为什么不跑，还被坏人抓住了？ 你懂什么？我要是跑了，那畜生下次还会来找我。我只有先示弱，等他放松警惕，趁机暗算，把他打倒了，捆起来，慢慢折磨一顿。打服了他，保管他下次见了我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 丽玉振振有词，她也是要面子的年纪，有心逞能，所以不假思索就把实话说了出来。说完才觉得自己太狠毒了点，偷偷看了眼严君玉，发现严君玉竟然一点也不怕自己，不由得心里十分高兴，伸手牵住了严君玉的衣袖。 哎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戏班子里就有两个人好上了，整天腻在一起，我带你去看他们，你就知道两个男的是怎么做夫妻了。不过他们都没我好看，你可不准看上他们啊。 他警告严君玉。严君玉一心要看男子怎么做夫妻，连他的言外之意也没听懂，懵懵懂懂地跟着他穿过梨花林，来到了一间屋子的后窗下。两人蹑手蹑脚趴在窗缝边偷看，里面有两个年纪和他们差不多大的少年，一个长得十分英气，另一个就阴柔些，都穿着和丽玉一样的白色中衣，正坐在一起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丽玉小声抱怨， 真啰嗦，平时没事就腻腻歪歪，看着就烦，现在没人了，又规规矩矩说话了。 严君玉也不知究竟，等了一会儿正满头雾水，只见那阴柔少年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另外一个忽然拉住他的手，把他按在了身下。丽玉指给严君玉看， 哎，亲了亲了，看到没，这就是亲嘴，你和人亲过没？ 严君玉老实地摇摇头，他长得其实也好看，而且眼神干干净净的，虽然有些呆，但丽玉却觉得他呆得恰到好处。丽玉被宠惯了，平时不是嫌这个就是嫌那个，世上人都看不上，偏偏今天动了心思。 算了，我吃点亏，教你好了。 他低声说着凑了过来，谁知道严君玉全然不配合，把头一偏，又盯着里面去了。严君玉不解地问， 这是什么？ 丽玉定睛一看，里面的人光是亲还不够，已经动手动脚起来了。那个英气少年叫凤玉，阴柔少年叫明霜，都是他的师兄。此刻凤玉正按着明霜解衣服，气得丽玉牙痒痒。 好你个凤玉，小小年纪就这么下流，看我不告诉师父。 这就是下流吗？ 严君玉本来是知道下流的意思的，但是在东宫常听见云岚骂雨嫣然他们下流，都是因为他们说荤话。这些荤话严君玉有时候听得懂，有时候不懂，所以倒把他对下流这个词的理解给弄混淆了。丽玉虽然没有经历，却也见过，所以冲起老师来。 你知道什么？比这更下流的还有呢。 他话音未落，里面已经演起来了。严君玉看不真切，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面红耳赤起来，只能询问地看向丽玉。丽玉的脸也红了，还硬撑着。 看我干什么？这就是男人之间做夫妻了，知道了吗？ 严君玉脸色通红，不敢再看。丽玉见他这样，不由得凑近来，想要亲他。谁知道外面有人叫起严君玉的名字来，严君玉如蒙大赦，连忙弹起来，一溜烟跑了。 严君玉如同惊弓之鸟，一路上失魂落魄，连和慎文聊天也心不在焉的。好不容易回了东宫，一个人也不见。问云兰，云兰只说太子被留在养心阁陪圣上用晚膳，让他先吃。严君玉食不知味，吃了点东西，看了一会儿书，困意上来，不知不觉睡着了，睡也睡不安稳，隐约听见人说话。 小严等了很久，睡着了。 别吵醒他。 啊，在这儿睡要着凉的。 云兰还在说，严君玉又睡了过去。这次睡熟了，还做起梦来。他平时不过梦些骑马打仗之类，今天这梦却古怪，就梦在司红堂。梦里，他躺在一张床上，周围帷幕重重，有人俯身下来，很温柔地亲他，就像丽玉带他看的那两个少年一样，但是看不清面目。严君玉在梦里也觉得不好意思起来，仓皇地抓住了那人的衣服，是件素色锦袍。他摸到刺绣，有鳞有爪，是条五爪银龙。严君玉顿时惊醒过来，发现整个人都在空中，吓了一跳，刚要挣扎，才发现自己是被人抱着。只听见太子带着笑意的声音道， 乱动会掉下去的，小严。 严君玉这个年纪是最要面子的，被人抱着已经够囧了，更别说抱着他的是太子，离得又近，他还是第一次从这角度看太子，不由得想起那个梦来，顿时就红了脸。 我要下来。 等一下。 太子抱着他进了内室，严君玉一看帷帐和梦里一模一样。内室是太子起居的地方，有时候也睡在这儿的。严君玉几乎从来没有进过这里。眼见床就在面前，顿时挣扎起来。 小严。 太子责备地笑道，抱着严君玉的手臂力度一松，严君玉整个人跌到床上，带得太子一个踉跄，两人都倒了下来。严君玉仓皇间抓住了帐子，只听见撕拉一声，天青色绡帐整个被他扯了下来，如同云雾一样飘落，把两个人都裹在里面。严君玉吓了一跳，被帐子蒙了一脸。这种绡的质地又轻又软，像小时候在阁楼上钻来钻去，脸上碰到了蛛网，本能地抓起来，结果越缠越紧，连太子也缠在里面。好在太子脾气好，也没按住他，只是把头懒洋洋地靠在严君玉肩膀上，任由他把自己裹在里面。严君玉见他这样，也不好意思挣扎了。其实荣浩说太子文治武功全学了，真不是夸张。骑射不说，严君玉也见过敖纪陪太子练剑的情形，两个人都是高来高去，神仙一样。所以今天他一挣扎就下来了，还把太子都带倒了，这事儿确实有点反常。他小声问， 你喝酒了吗？ 没有，我只是有点累。 太子的声音就在严君玉耳边，只是隔了薄薄一层绡。 不是去见圣上了吗？难道又去骑马了？ 严君玉不解地问。在他的世界里，骑马就是最累的一件事了。太子笑了一声，他的笑声很轻，确实是带着疲惫的。 见圣上可比骑马累多了。 他平时言语少有破绽，都是些拿到圣上面前都听不出情绪的话，这次这句却有点失礼。但是这是东宫内室，只有他们两人，大约是这层薄薄的绡帐给了人被保护的错觉，严君玉竟然觉得这话十分亲密起来。他还没想好怎么接太子的话，太子却收起了这种语气，笑了起来。 小严越来越不听话了，以前小严睡着了也是我抱去睡觉的，就没挣扎过。 他看似责备，其实是在开玩笑。严君玉年纪小可睡，所以有时候读着夜书就睡着了，醒来时都已经睡在自己的床上了。 不是敖纪吗？ 敖纪嫌你流口水。 太子笑道。严君玉顿时红了脸，争辩道， 我从来不流口水。 但是小严会讲梦话。 真的？我讲什么梦话了？ 刚刚就讲了 还叫了我的名字。 萧景琰本来是逗他玩，其实他并没有说梦话，谁知道严君玉不知察觉到了什么，忽然挣扎着想起来。他虽然功夫不好，但是力气却大，又没章法，几乎把帐子都撕烂了。萧景琰不明所以，笑着阻止他，他却像离了水的鱼一样扑腾起来，脸上滚烫。挣扎间，萧景琰无意间碰到他的腿根，触觉是湿的，顿时一怔。严君玉见他动作忽然一停，知道他发现了，顿时全身发烧，连血液都沸腾起来，窘得难以名状。好在床上还有被子，干脆把被子一掀，把自己脑袋蒙住，躲在里面不肯出来了。他顾头不顾腚，脑袋蒙住了，身体却还露了一半在外面。萧景琰笑着拍了拍他的背，他吓得一阵抖，连忙往被子里钻，看起来又好笑又可怜。萧景琰知道他脸皮薄，一时缓不过来，所以也不勉强，只是安静在旁边坐着。严君玉在被子里躲着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汗都出来了，脸上还烧得火辣辣的。他虽然年纪小，却不傻，伺候他的小厮明禄他们都比他年纪大，关系好，都经过这事儿了，私底下也议论过。他听了个半懂不懂，但也知道这是下流的事儿，不能在女孩子面前说，更别说让外人知道了。严老夫人让最老成的明禄跟他进宫，也有这考虑，不然明禄不会每次都替他洗贴身衣服，而不是交给宫女去洗了。偏偏是今天，偏偏又是遇到太子，他想到这个，就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